佢哋啊，佢嗰個投票投民建聯投工聯會，我調氣又調氣唔順，跟住你又話我廢青，做乜要俾我班廢青養你班？ 我就唔覺得呢種咁嘅所謂年青人意見代表曬全部年青人。 你搞錯，但係我問十個都係咁答。 阿仁哥啊，你係一個黨嘅領袖咧，我諗你一定要即係小心你哋個黨未來嘅前途咯。 唔係呢個問題咁樣嘛，全民退保咧。實際上高，你最後咧係有錢人要拎到錢多出嚟多啲嘅，係一個 再有錢人識逃税㗎。而家台灣咪發生咁嘅事咯， 唔係逃唔到問題。 康師傅將啲錢林家產拎曬翻大陸，蔡旺旺又係，而係留翻喺度咧，就等台灣全民退保爆煲。第一個爆就爆軍人，第二個爆就爆嗰個公務員。第三先輪到我勞保爆，好在係勞保2045年先爆，我都死咗啦！唉，唔關事啦。 阿仁哥啊，就算嗰陣時法國要大抽税咧， 係啊， 佢都啲人嗰啲大有錢佬都將啲錢撥去俄羅斯啊，等入埋俄羅斯籍都有。係 啊， 香港呢啲 好多就入咗比利時籍，就住喺比利時邊界。 唔係嗰段錄音都比較長啊，我都未必等到啊。即係阿 AV 人咧，佢之後佢都有 defend 嘅。咁如果咁樣講嘅話咧，即係其實你唔使搞啲咩社福噶啦。咁我哋不如接受一個全面右派嘅政府啦。咁就唔好搞咩福利啦咁樣樣。咁因為其實清永思咧之前都寫咗篇文啊嘛，係咪？就係話喺呢個即係仲未係可以解決到政治問題，尤其係新移民嘅問題嘅時候咧，咁就唔好搞呢個全民退保啦。 咁咪即係所有乜嘢都唔好搞咯。所以其實阿楊同埋阿譚咧。都是搞錯了全民退休保障的焦點，其實你是 side track 了個問題，即是這些人考試就肥了腦的，仆街。 我不懷疑， 為什麼呢？你幫我解釋完先，你不用這麼急。第一，這個關什麼撚嘢世代矛盾事啫？喂，識少少社會政策、公共政策的人知道，這個叫社會保險。社會保險是怎樣？健康的人去補貼不健康的人，因為我始終有一天，我今天健康，明天就會不健康嘛。未退休嘅人补贴退休嘅人，但我始终我一日我都会退休嘛。跟住在职嘅人去补贴啲失业嘅人，呢、這个就系 social insurance 嘅概念啊嘛。搞呢一个嘅世代矛盾嘅人，其实系搞错咗成个问题嘅焦点啊。喂，我都会由廿几岁嘅时候，今日都接近50啦，我都会变70嘅一日噶嘛。喂，除非你早死嘅啫，早死就蚀底啊！因为头先我讲嗰啲你全部冇啊嘛，差唔多系。 系啊，所以呢、這个即系其实系即系早死嘅人补贴长命嘅人噶，呢个。 咁但系而家呢个社会系即系呢个老年化都好严重啊嘛，我哋嗰个所谓嘅即系aging society 应该点译啊？即系年龄老化嘅问题啊嘛。 老化。 喂，你跟住又带咩中港矛盾？屌，跟住又成个政治嘅问题，即系啲人投唔投你一票嘅问题。屌，你唔知讲乜捻嘢？ 我， 如果你咁讲， 我谂一样嘢 就乜都唔使做噶啦。 就系话，即系嗱，阿杨或者阿谭， 寻日我真系后悔咧，就系我睇佢同阿 B 去食饭。即系我唔系话唔忍心何俊仁俾人咁样屌，而系在于喂你唔好喺度即系误导紧所有嘅公众啦。是咪？即系你其实变相系帮紧呢个政府去解脱咗成个退休保障嘅责任。 唔系，我讲嘅一个问题就系话，即系阿谭博或者阿杨去担心问题，就系即系香港冇佢个嗰个移民嘅控制权，所以咧突然惊。 咁咪解决移民嘅控制权嘅问题咯。 即系好多人咧会涌入嚟攞福利，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冇错，香港的确系冇即系呢个移民嘅审批权，即系讲大陆人啦。咁但系。即系你去到可见嘅将来，佢唔会话一日涌成万人或者几千人落嚟，佢都每日150个。 唔系，同埋另外一个问题， 可 predictable 嘅数字嚟噶嘛？ 可以答你，好简单就系，如果你用呢个 logic 嘅话，都唔应该九年免费教育啊 ！Sorry， 而家系11年免费教育。喂，嗰啲仔都会涌落嚟攞我哋嗰个教育权利噶嘛？系咪？我哋唔应该有免费医疗啦。因为嗰啲人落咗嚟之后，继续攞我哋嗰个医管局嗰个资源噶嘛。 系呢、這个就系我哋吓，即、啊、系、就是、有一个新嘅博客啦，就叫。 喂，呢、這个根本系唔完全唔合乎你嗰个 logic 嘅。如果你头先讲嗰番说话，讲世代矛盾、中港矛盾、政治矛盾嘅话 ，cut 捻晒所有嘢。我冇捻所谓啊， 即系 自私嘅角度。 呢、這个就系 屌我靠自己啊！我真系靠你，